惜就算分开远近都可接受，将来自天空的星辰像云骤然步近的猛人，缘分降临无用再等，人生原本尚有着某些惊喜可曾。一双眼睛瞬息间将心震撼，方知世间事情没一些像传闻故事，在现代这么的发生。如此的芳心，今天可能更性感；如此的声音，今宵可能更亲近；如此的表情，气氛动人且放任。如此的痴心，今天不能够再等；如此的天真，今宵不用再。询问如此的温柔女人，愿意爱相赠。用再询问，如此的温柔女人，愿爱你。